这里是正在给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，今天的音乐导航已经开启，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彭佳丽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。虽然说是翻唱吴宗宪的歌，但是我觉得他唱的比较有韵味，20多年前一首歌红人不红的作品，当时宪哥还没做主持，一直执着的来唱歌，而当时的他红遍了华人演艺圈的时候，他的话教会了我们要坚持要感恩。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会不会有一些感触和回应呢？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是来自于王菲，人间。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，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，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，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，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。天上人间，如果真挚的 只看得到笑。 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《人间》，发表在1997年王菲的专辑里，是中岛美雪为王菲创作的歌曲。同时呢，这也是王菲产后复出以6000万加盟 EMI 的首张专辑，更是紧接96年大放异彩的大碟《浮躁》之后的作品。林夕歌词当中的细腻，中岛美雪歌曲中美妙的旋律，由王菲空灵演唱的方式，给人营造出了一种特别的感动。她唱尽了世上的繁华与喧嚣，孤单与落寞，独自游走在音乐世界里，自说自话的唱着。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动情地诠释着音乐，让自己的歌曲成为生活最独特的注解。说完了王菲，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个也是一个音乐标签的女人，这就是许美静，她的声音也是非常的不错，我们来听《月光光》。 多么的想飞到晚空去，这楼市想必更动人，千家灯火给我去苦恨，恨情侣怎么过夜深，真可飞到晚空去，与伴侣细想最动人，闪闪生辉景致太吸引，看在我眼中却沉忍，看月光光愉快欢畅，